各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京通快速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大望桥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驶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车人合一的最好表达。对了，欢迎你再次光临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为你带来2个小时120分钟好听的汽车音乐。好了，欢迎你通过两种方式和我进行互动了，家族一群家族二群的朋友把气氛搞起来，发位置发红包，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留下你的微信号，我呢会先加你为好友，然后把你拉到我们家族二群当中。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工程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大腕， 我是记忆。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汽车的盲区您注意了吗？我国新能源车辆产销连续3年位居世界第一，这届北京周边自驾游特别推荐龙庆峡冰灯。好了，先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2月22号星期四，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已经过完春节的长假了，一定要安心上班，小心驾驶。说到小心驾驶啊，汽车是有盲区的，您注意到了吗？在纷繁复杂的交通路况当中，汽车盲区永远是令人闻之色变的头号大敌。首先是 A 柱盲区，柱指的就是前挡风玻璃左右两侧的支撑体，当汽车在经过路口和弯道时，驾驶员的视线呢会受到它的遮挡而造成一个小范围的盲区，当路口突然有车冲出时往往很难避险，因此在进入路口之前要提前降低车速，并主动调节视野以确认是否有行人或者是车辆通过。第二呢就是车身的盲区，我国的汽车驾驶座呢在左边，因此左侧的盲区很小，而右侧呢则存在着3米左右的盲区，车辆在静止时前后也存在着盲区，尤其是后方盲区在6米以上，一旦启动的时候不加检视就可能酿成悲剧哦。因此上车前环视一周，清除障碍物，有条件的汽车呢建议加装倒车影像，都是我们的安全保障。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5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0名 Lady LeGrand Jenny White Cinematic。 19名周杰伦阳明山。18名 TFBOYS 同一秒快乐。17名王心凌心电心。16名王铮壁炉。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Yeah, it must be fate that hit me like a tidal wave. 35名，本周上升15位。排行榜电音之王带来的电音舞曲 Cinematic， 它就是 Fairly Grand， 它已经成为荷兰 House 领域当中近年来最具杰出影响力的制作人之一了。好了，继续攀升第1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Prepare to do battle, girl. Prepare to do battle, girl.想要摘小花，小花，就会让别人看你笑话，笑话，来场这样式的疯狂。 38名，本周晋升19位，来到19位次。其实周杰伦这种幽默式的嘻哈，让我们听到已经觉得很好玩了。再加上方文山活灵活现的歌词，更让这首歌曲显得很特别。 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边咆哮着，谁在我的背后嘲笑着，眼神这么冷漠，质疑我的未来，内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只属于我，表面沉默全部都软弱。 yeah, 我们是九零一代，不受自主只剩底牌， Mix a noise， 写完这个时代脑子发呆，不是静态在飞，说破成功规矩改朝换代，我控制音乐控制局面，善良和邪恶不止一面，把我的演讲再 repeat 一遍， Let's do it bigger follow me 在全新世界。 Nothing but the music is all I feel。 情，我懂得适应，想你的勇敢，关不住的心快乐，被冷冽不屑。I have nothing, baby。就算遭遇狂风暴雨。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 好了，继续攀升第十八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一年初夏，西瓜沙发遥控器， 我遇见你在最美的年华一起长大，我等你回家，上课下课毕业啦，好时光多像旋转木马，一圈一圈快乐没终点，失恋，你说世界没童话，随他去吧，没童话就听我讲个笑话，快乐会很辣，笑和泪一起出发，甜美他我们放松一下，约好全家来度一个家， 我们一起来唱吧，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在大世界守护着小小的永远，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有你在身边，所以明天 快乐就有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在大世界守护着小小的永远。 第三十二名，本周上升十四位，来自 TFBOYS 的《同一秒快乐》。为了给快乐大本营庆生，那三个人合唱了这首《同一秒快乐》，歌词听着都让人心情不自觉的变成了晴天。好了，继续攀升第十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轻轻额头，要给我左边。 掉寂寞，手心贴手心，心心贴心，这少的情侣最亮眼又最吸睛，现在前途透明，所有男孩和女孩一辈子沉迷恋爱，不幸福绝不放弃，手心贴手心，心心贴心，高挂一在意也别把你挤空气，要用一颗真心去爱另外一颗心，现在几成功要比决定要和你恋爱。 心灵的心电心上周第28名，本周上升11位。为了完成所有人都能触电的使命，在专辑推出前半年，舞蹈老师呢特别对王心凌进行长达半年之久的秘密特训，让王心凌从甜蜜女孩也变成了甜蜜小女人。这首歌曲有没有电到你呢？心电心来自王心凌。好了，继续攀升第1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眯着眼睛喝一杯酒，笑得很懒惰。你说要找个花轿，画一个我挂在壁炉上面。我要画不吹拂的，我要画不吹拂的。我的生活要重新开始还是结束了？我是站在热带雨林里还是在沙漠？ 这首歌满满的暖色调，来自王铮的《壁炉》，在不经意之间，你就会跟着他一起哼唱吧。这也算是王铮全新的尝试了，带给大家华丽而又温暖的感觉。好了，正在播出的是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待会儿回来继续为你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五到第十一位的歌曲，更加精彩，不要走开。 不会演戏，没有演技，在生活中平淡无奇。人生的剧场里落幕还有很远的距离，曾经我倾其所有想让生活变得美丽，但我学会了一切却失去了你。人生如戏，时而荒诞，看上去很滑稽，但我从未想过要放弃。嘿，这样挺好，人活着不是得到就是学到。嘿，值得骄傲，是我现在还不算太老。就是不停地寻找，嘿，值得骄傲，下一站我是你的依靠。生活变得美丽，但我学会了一切却失去了你。人生如戏，时而荒诞，看上去很滑稽，但我从未想过要放弃。是学到，嘿，值得骄傲，是我现在还不算太老。嘿，这样挺好，人活着就是不停地寻找。 下一站我是你的依靠。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天上的云逐渐增多，扩散条件比较有利，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较好。天气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可以适当的开窗通风。需要注意的是，空气仍然干燥，应及时补充水分，防止因缺水而造成身体的不适。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6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纽约爱乐乐团第七届中国新年音乐会20号晚上在纽约林肯中心举行，中国著名指挥家于龙再次担纲指挥。当天，来自中国云南省的小水井农民合唱团在音乐会上亮相。今年已是纽约爱乐乐团连续第七年举办中国新年音乐会，音乐会在李焕之作曲的中国传统曲目《春节序曲》中拉开帷幕，演奏一结束，场内就响起了热烈掌声。此次新春音乐会是2018年欢乐春节艺术中国会系列活动之一，之前这项活动已经举行了多场，包括帝国大厦点灯、哈德逊河主题焰火晚会、大都会展览馆系列艺术主题展，以及纽约市中国新年学生日等等。3月2号元宵节，中山音乐堂将上演中国古琴名家名曲系列之忆故人纪念程公亮先生专场音乐会。本场演出的曲目多出自当年程公亮先生在天津音乐学院开办秋赖居琴课时所演奏的古曲。从昨天开始到25号，音乐剧《你若离开我便浪迹天涯》将登台国家话剧院剧场。该剧讲述了一家三代的故事，有关老人，有关亲情，也是一段虚实相融不断穿梭在回忆中的旅行，适合带着家人一起来看。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2.0，处于基本畅通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有南二环右安门桥到开阳桥由西向东，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南向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好了，首先进入到我们第二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And now，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虽然春节的7天长假已经结束，但我相信很多人还没有恢复到工作状态当中，还在休假。那我今天继续来为你们介绍北京周边适合自驾游的好去处。今天来介绍龙庆峡冰灯。从1987年算起，这个北京最有名的冰灯艺术节将迎来第32个年头了。那今年冰灯艺术节分为三大区域，龙庆峡杯国际冰雪雕大奖赛雕塑比赛区、冬奥之光展区、园林荟萃区，还有冰川飞瀑观景区，总占地面积是20万平方米。那今年的冰灯主题是乐享冰雪，相约世园。这里用晶莹剔透的冰建筑和栩栩如生的雕塑作品，回顾历届世园会的精彩内容和冬奥会运动的精彩瞬间。冰灯艺术节展期是2018年1月20号到3月初。今年的龙庆峡冰灯就像一个巨大的冰雕童话城堡，如梦似幻的冰雪童话世界，晶莹剔透的冰块，还有缤纷幻彩的灯光，令人目不暇接。看过之后，无不为之震惊，无不感叹冰雕师傅的鬼斧神工啊！好了，抓紧时间计划走起吧。接下来继续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5到底11位的歌曲，看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15名 Xero Unity。 第14名 FIR 无限。 第13名孙伯伦给我走。 是否这次爱很痛，是否夜色太朦胧，压住心的位置，让心的位置给我。 第12名黄莺快乐的猫。 我就是一只猫，喵喵喵喵，从来没烦恼。 第11名郑福如魏天慈。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首歌曲来自 Xero 的这首 Unity， 来自法国的电子音乐制作人 Xero 以制作 House 音乐为主。这首乐曲呢，上周第36名，本周晋升到第15位。好了，继续攀升第1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无限，三个用梦想飞行的小孩，勇敢追求乐团的精神和力量，挑战自我的音乐极限。他们在一起就能用音乐创造无限的能量，对不对？上周第27名，本周晋升到第14位。好了，继续攀升第1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什么时候和断片，也许需要个理由，需要个理由给我。什么苦难忍2年，什么人会不掉泪，也许无畏，只用笑颜过完今天。 么，给我走，给我走，给我走，给我走，给我走，给我走，给我走，让心的位置，心的位置给我。其实白色就很美，一直开心不会累。 哎，你的酒还是没有喝够，麦克风太不离手，别装作什么都听不懂，不要再找理由，你现在就给我走。 给我走，这首歌曲没有记错的话，已经在我们的汽车音乐排行榜上停留数周的时间了。看来孙伯伦的这首歌曲还确实得到大家的肯定了。孙伯伦低低的开口唱主歌，即使在选秀节目的舞台上，他的歌都是录音级别的，精致到每一个小节每一个音符都几乎没有死角没有缺陷。上周第24名，本周晋升到第13位。好了，继续攀升第1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看我的天窗，看今天清晨最美的阳光，拥挤的路上看不见我，我在不同方向，我想买一辆车去远方，却不想看你啰嗦的模样，我最近很忙，忙着发呆，没时间和你商量，因为我就是一只猫， 最美的阳光。拥挤的路上看不见我，我在不同方向。我想买一辆车去远方，却不想看你啰嗦的模样。我最近很忙，忙着发呆，没时间和你商量，因为我就是一只猫，从来没烦恼，简简单单去寻找，不要没完没了。我是一只猫，别让我烦恼，享受快乐的每一秒，最美最好最重要，因为我就是一只猫，从来没烦恼。 黄莺快乐的猫，透过猫的眼睛的来看世界，打开天窗享受生活，用叛逆的歌词和旋律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最大快乐，那就是便利和快捷。这首歌上周第十三名，本周上升一位，第十二位次。好了，继续攀升第十一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夫如魏田慈，上周第22名，本周上升11位。魏田慈歌曲的风格其实很多元，蕴含着中国风，当然有非常经典的味道。使人聆听之后才发现，这怎么会是很乖的女生唱出来的歌呢？好了，承载她的是汽车音乐会。广告之后，欢迎你随彭斌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世纪茶饮来了，世纪茶饮来了，世纪茶饮超级水果茶来了，世纪茶饮放开加盟了，加盟热线400-678-6888，400-678-6888，400-678-6888，腾讯信。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东西双向，建国路四惠桥到华茂东路由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 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 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It's the guy from the warm band, cigarette in my left hand, whole world in my right hand. 25 and it's all planned, night out and it's 10 grand, headlines that I can't send.But you only get half of the story, the cash and the cars and the glory. No sleep when we're by till morning, 'cause nobody cares when you're boring. like yours do. Yeah, I get sad too. When I'm down, I need somebody to talk to. Yeah, I feel the same as you do. Same stress, same shit to go through. I'm just like you. If you only knew. If I had it my way, cold lunch every Sunday, cheap beer and it's okay. I wanna lay where she lays, I wanna stay in these days. Gonna smoke and it's okay. But you only get half of the story. The cash and the cars and the glory. Just like everyone else here before me. Cause nobody cares when you're boring. I'm just like you. Even though my problems look nothing like yours do. Yeah, I get sad too. When I'm down, I need somebody to talk to. Yeah, I feel the same as you do. Same stress, same shit to go through. I'm just like you. If you only knew. Every heart breaks the same. Every tear leaves a stain. Can I just be the same? Every heart breaks the same. Every tear leaves a stain. Let me be the same. I'm just like you. Even though my problems look nothing like yours do. Yeah, I get sad too. When I'm down, I need somebody to talk to. Yeah, I feel the same as you do. Same stress, same shit to go through. I'm just like you. If you only knew. 这首歌来自 Louis Tomlinson 的这首 Just Like You。 Louis 是单向组合 One Direction 的成员之一，也是他们当中年纪最大的，同时也是队长。 Louis 以个人身份参加选秀节目英国偶像，落选之后被评委选入 One Direction， 从而晋级，并一举夺得当季比赛的季军。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的这首老歌是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来自草蜢乐队，宝贝对不起。 怕你多情，怕你怕我不忍心，雨下不停，雨下不停，心情也不定。 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我是腾丁。今天是周四，我们要关注的赛车。好了，接下来的汽车音乐定制时间，就来为赛车定制来自 BB 周笔畅的《风》。 看过一张一张半信半疑半假半真，看过一遍一遍他的迷途他的皱纹，觉得痛快就要赶快穿，不管喜欢还是讨喜欢穿。也许世界不敢看到我们太真，也许时代怕我们太闷，不管说笑还是说谎穿，不管喜欢还是讨喜欢穿，谁跟 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刚刚这首歌来自张靓颖的心电感应808。当我们聆听一首电影作品的时候，最希望从中获取什么样的享受呢？不必说，音乐气氛是很重要的，现场效果当然也很重要。电影就应当满足足够密集的节奏，足够澎湃的旋律，能够带动舞池当中尽情欢乐的身体和灵魂。张靓颖秉承着对于音乐的感受，再次挑战这样的电音舞曲，我个人感觉还是相当成功的。好了，承载他的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分享黄建为《嘿，小女孩》。他说，对现在我来说，创作是一种当时状态和情感的呈现，静静的记录，不打扰任何人，也不需要影响任何人，这样的自在很适合自己。嘿，小女孩，就是一种迎接夏日的欢欣感觉，感受一下。 嘿，小女孩，我为你写了一首歌，第一次写给你的歌有点乱乱的，不知道最近怎么了。嘿，小女孩，我是不是浪漫过头了？滴答的雨正下着，太阳下山了，好想约你去看海。嘿，小女孩，我以为关心就是在爱，念你的身体是种爱，念你吃饭不吃饭，却连我自己都觉得烦。嘿，小女孩，我送你的写给你的歌有点乱乱的，不知道

帮助读者扫除阅读障碍。昨天，微信官方发布2018年春节期间微信数据报告，自2月15号零点到2月21号零点，微信消息发送总量达2297亿条，朋友圈总量达28亿条，音视频通话总时长达175亿分钟。其中90后用户消息发送量占总量的42.5%，位列第一，80后、70后用户紧随其后。今年春节共有7.68亿人选择使用微信红包传递新年祝福，收发红包总人数同比去年增加约10%。广东、山东和江苏三省用户抢得红包数量最多，分列1、2、3位。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We are the brave, we are the bold, we can be anything, anything, anything. We are the light, we light the dark, we can do everything, everything, everything. So hold on, don't stop, there's so much in you. We are the day we can do anything, anything, anything, and all our dreams light up the way. We can have everything, everything, everything. So stand up. 这首歌来自 Linka 的 We Are The Brave， 温柔治愈系女生 Linka 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带给我们勇气和力量。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冰。既然提到带给我们勇气和力量，接下来这首歌曲当仁不让，来自李克勤的《红日》。赶快进入到今天的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环节。 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厌。 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听音乐会。 欢迎继续和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好了，今天的收工歌就交给九零蔡依林来听这首《许愿池的希腊少女》。音乐响起，转动的唱盘撞击着青春童真的和音，留下一池清澈如地中海般湛蓝的初恋思绪。好了，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腾斌要和你相约明天九点两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会，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乐广播接下来的带上音乐去旅行。 左岸的一座白色环形阶梯，当然正在用和弦练习有余，趁闲下的少女听着 Git 的旋律，在许愿池边把我可是的叹息， 少女手中 低头穿过前方蜿蜒的孤寂，对着空气收集他心事的下一句，远方少女跟他一样在犹豫， 少女手中的硬币嵌入指令，他的表情像涟漪那么透明美丽，一旦发现很快乐的圆舞曲，诗人决定看到底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想到一起开始的旅程，这几个字有种温暖的气氛，如果用来形容我们是不是很巧妙转身， 从没想过事情会这样发生，原本陌生的人闯进了人生，从此生命中